的全能型的音乐新人类啊，红砖色小二楼。 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。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，才999元一平米，还看啥？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。 不转了，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，设计还不要钱，还哪转？ 快乐自由换你，天真笑容换你，我只要带走回忆，一点小小伤口而已，请别提。 分高达8.9分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的主题曲《只要平凡》，张杰、张碧晨两位非常会唱歌的张。